没有姗姗来迟，也没有让我们等候太久。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看吉米很经典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时候的感受，色彩很明亮、很美好的画面里面，总有一种很淡淡的忧郁和伤感在里头。因为那对看起来非常般配的男女，总是走不到同一个方向。女孩呢习惯向左走，男孩习惯呢向右走，所以他们呢始终也不曾相遇。但是呢，阿四和林宥嘉这首歌却给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的人，单身人士很多鼓励。那他们相信呢，上天的安排、命运之神的双手，有时候也不单纯是爱开玩笑的。下午的三点钟，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这一秒 是因为总是短暂，至少我不会忘掉这一秒钟你的微笑，至少我不会忘掉紧紧抓住的这一秒。 希望这颗音乐正好可以贴合你的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而且现在呢阳光也刚刚好，这两天天气不错，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玩耍玩耍转一转。 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a taste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the ball on the moon. So honey hold my hand, you like making me wait for it. Feel like I could die walking up to the room. Oh yeah.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 do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Oh, did I say too much? I'm so in my head when we're out of touch.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昨天我们在刮大风的星期四的下午，在直播当中听了他的《风的季节》那首歌，然后我就中了凤姐的毒，回家听了好几首他的歌。徐小凤这首叫《漫漫前路》，昨天我回家听的歌呢，其中一部分是白金唱片销量专辑精选集当中的一部分，这首《漫漫前路》呢也是收录在其中，旋律我感觉特别适合这样的临近周末星期五的时候，在下午的直播当中来跟你分享，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很高兴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之前一直是潜水状态，但是因为听到了喜欢的徐小凤的歌来留言的家小样，下午好，也在电波当中问候你，周末快乐。 糊里糊涂时间就没了，忙东忙西日子就过了，眨一眨眼很快就要老了。如果某一天我回头看，有什么是此生最难忘，房子马车子马财富马都不如一次疯狂、哦、现在就出发，世界多大，现在就出发，四处为家，甩开一切浪迹天涯，找一个乐园人间蒸发，现在就出发，放肆一下，现在就出发，放纵自我吧，别再等什么解答，脚步奋力往前踏。工作时要拼命去冲撞，休息时要尽情去玩耍，瞻前顾后反而迷失方向，偶尔脱轨世界不会垮，想来想去只会更复杂，挥霍吧，解脱吧，行动吧，就当一次傻瓜，我也不怕，现在就出发，世界多大，现在就出发，四处为家，甩开一切浪迹天涯，找一个乐园人间蒸发，现在就出发，放肆一下，现在就出发，放纵自我吧，别再等什么解答，脚步奋力往前踏，代价，生命是一幅抽象画，留一块空白自己挥洒，现在就出发，活在当下， 停顿，现在就出发。今天是九月七号星期五，那距离中秋国庆假期也不算太遥远了哈，可以期待一下假期生活当中找一个乐园玩一次短暂的人间蒸发。微信平台上面费劲说，我最佩服的就是一直潜水状态的人，他们是怎么忍住不说话的呢？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都不会做了。 对于你来说，你可能觉得一个小时这样的互动和留言都说不完，所以一个人主持节目的 DJ 非常非常喜欢你们这样的听众，有一种真实的陪伴感。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如果说接下来这首歌你可能没有太怎么听过，不太会唱的话，没关系，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聊聊天，看看迎接周末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跟我来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 我们的感情越来越糟，因为他已不再对我好，虽然心情有点糟，却都是自寻烦恼。他在我面前对别人好，我必须若无其事说笑，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一样可见笑，没有一样可见笑。哦哦哦，佩服他的酒味说跑就跑，难过他的新欢又是老头，来不及记住新欢的容貌，却已成旧爱，我却已成旧爱。他在我面前对别人好，我必须若无其事说笑，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一样可见笑，没有一样可见笑。哦，背负他的酒爱说跑就跑，难过他的心欢又是老套，来不及记住新欢的容貌，却已成旧爱，我却已成旧 喜欢的就这么一招，佩服旧爱他说跑就跑，这样的角色他只是难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难者多 时光，精彩的演绎，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资讯。贵州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昨天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幕，来自摩纳哥的271件精美展品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摩纳哥公国王室的许多藏品，以及传奇王妃格雷斯凯利的私人珍藏。格雷斯凯利王妃是摩纳哥王室的杰出代表人物，她获得1955年奥斯卡影后之后，嫁给了摩纳哥雷尼尔三世亲王，成为摩纳哥王妃。1982年因车祸不幸离世。展览展出他的多件婚纱、礼服和私人珠宝，展览持续到11月11号，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可以免费参观。再来看首都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也于昨天在首博开展。展览通过5个板块描绘勾勒出契丹民族建立的辽代政权从公元907年到1218年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共展出文物270件套，分别来自17家文博单位。展出文物既有精致美丽的金银器、瓷器，也有珍稀神秘的壁画、佛教器具，还有玉器、书画、石碑等等。契丹民族特殊的丧葬制度、琳琅多姿的随葬品也展现了辽代制度及文化上的鲜明特点。据了解，展览期间首博也将陆续推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专场晚场活动，观众可以关注首博官方微博、微信报名参加。展览持续到12月9号。昨天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江山如画金志远徐仙伉俪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金志远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为山河立传，而徐仙则以女性的视角介入社会生活，展览持续到9月16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心中有心与我身 江惠妹和林忆莲倾情演唱的这首《双影》，可能很多人在追剧看《如懿传》的过程当中都是被跳过去了，倒是广告没少看哈。不过入了某视频 VIP 的网友可能连广告都没有看，直接就看的是剧情。那如果说之前你也吐槽过这部剧可能相对来说前期过于平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会觉得剧情有了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它也终于从开播之初备受争议的状态，被吐槽被比较的状态，好像慢慢的可以开始渐入佳境了，而且据说呢口碑和评分也在逐渐的回暖。下午的3:39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我是太一。 在我身边。 无言解释，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问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起发，纵使别人做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抱怨，纵使不幸。 许志安师徒合作的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我知道老听友一定会说，你一定是这个台里面最喜欢这首《笑看风云变》的 DJ， 没有之一。我承认，我确实非常喜欢两个人在这首歌合作的状态，而且呢，也觉得这首插曲、这首主题歌的状态呢，跟电视剧的剧情也非常非常的契合。你的星期五到了，我的星期五也到了呀。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跟着一起合唱刚刚这首《笑看风云变》。好了，马上结束周五的直播，感谢各位收听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周末快乐，我是戴毅，拜拜。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